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好啦，欢迎大家来到今集的迎林无双，我是北条章，咁我就今晚亦都喺呢个影碟情报室嘅 call sofa， 咁就有阿台长同埋阿纪图，咁好多谢你哋，咁 多谢你邀请先， 系过年嘅日子， 唔系因为 一齐 call sofa， 系啊，都讲翻啦，咁阿森美就病咗，咁就祝佢喺度，祝佢早日康复啦，咁就另外就讲翻少少上次补遗翻少少嘢先，咁啊都关近排一单日本藝能界幾即係日劇啦，幾大件事嘅就係嗰個明日媽媽不在咧，就 NTV 就終於跪低啦，咁就決定係會改劇情嘅。咁呢樣嘢我就係啊，咁我講翻少少離題，因為嗱 都唔係離題嘅。 嗱上次風起了咧，就講到話宮崎駿係咪 sense 到啲嘢就要退休嘅？我唔知佢係咪感覺到。即是日本開始會被 人家都不用感覺到啦，我們在香港我們都 feel 到啦，你看 NHK 那些高層現在說什 麼，不是道了歉啦，道了歉啦， 那不是道歉到啊， 是他講了， 是要講了，即是這個好普遍的常識來的，他講完這些通常即是 99% 都道歉，但最重要的是他不是道歉，最重要是他講了， 是 即是大家要分清楚那個什麼， 因為表面上好像你就這樣改劇情的一件事，真的套戲裡面真的有一點虐兒那類東西，但我感覺到 sense 到的東西就是下一套可能會搞其他一些批判性的劇集，即是我 feel 到這件事，所以這個是 23條嚟緊㗎啦， 唔係好似過咗啦，舊年過咗啦舊年過咗啦，日本 嘈得好緊要㗎， 今年話會實行啦嘛，咁就我上集都講咗㗎啦，咁佢嗰個魔鬼在細節嘅地方係邊，咁就講到呢度啦，係咁好快咁講一講，咁就今晚請阿台昌上嚟呢，咁都係講一套 仲有佢係 咪呀， 幾套咁就係講呢個清水會議嘅，咁就好多朋友，即係呢度嗱呢度嘅嘢，香港上就上映嘅戲院得兩間啦，一個就係百匯地中心，另一個就係香港島嗰邊 IFC 啦。咁上映嘅地方唔多，但我身邊即係我 group 入面嘅群組嘅朋友咧，好多都睇咗嘅。咁好多人睇完出嚟咧，就話喂，唔係好知講乜喎，死啊！點解會有呢個清衰會議嘅咧？咁樣樣，咁我就或者就俾兩張圖大家睇一睇。我而家就講，即係我簡單講一講成個歷史嗰個背景。咁就等大家了解多少少。咁如果阿台長或者阿紀圖有咩補充，可以喺度補充，或者阿 operator 出第二張圖啊。好啦。是啊，俾咗 game 嘅畫面大家睇咧，咁大家就有個地域喺度咧，咁大家就會好睇啲。咁呢只 game 咧就係、是、我近排玩緊嗰只信仰之夜望啦，就創造嘅，係啦，我陣間會俾大家睇㗎啦，咁就數嗰只。咁嗱，你見到中間嗰忽咧，零零四隻好大忽紅色嗰忽咧，就係、是、積田信長嘅勢力啦。咁你喺套戲入面咧睇到就話咦，積田信長死咗，點解咁大件事嘅咧？咁你睇到呢個畫面，你就知點解，因為好大忽，佢真係差唔多係統一天下㗎啦。同埋佢因為當時嘅首都唔係喺東京嘅，即係唔係。東邊江户那邊啦，係喺中間琵琶 都未起嘅江户嗰 係啊，中間琵琶湖下面嘅京都嗰頭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能夠入到去京都咧，攞埋精二大，即係基本上攞埋精二大將軍個名咧，基本上都係統一天下噶。你唔理隔離係咪仲亂緊，咁基本上咧，你睇到呢個地圖咧。你又會發覺積田信長差唔多統一天下噶啦，咁但係喺呢一個即係喺呢一個時候咧，即係日本戰國時代啦，講緊 戰國後期 係啦，戰國後期噶啦，其實已經講緊，咁就好即係佢其中一個眾神叫明治光秀，咁就好突然間，因為嗰陣時佢阿德佢就即係佢同德川家康聯軍咧就滅咗武田，咁但係咧喺一個招待嘅宴會上面咧。明治光秀咧就待遇不周， 咁就令到即田信长同埋明治光秀嗰、那个出现咗一个少少嘅裂缝啦，咁样样。咁喺年1582年嘅年中咧。阿明治光秀作咗首诗，哎呀，讲起又唔记得咗系点样内容，咁就系话有谋反之意咁样啦。咁而的确喺呢一年咧，就发生咗本能寺之变。就如果大家好中意睇大学剧啲大学剧嘅朋友就知道，佢成日讲一句噶啦。敌人在本能寺嘛，呢句系成日讲噶嘛，即系无论喺好多次嘅大学嘅，甚至乎 game 入边咧，都系好好中意呈现呢句说话嘅。咁即田信长嗱。织田信长个势力咁大，佢好即系有好多嘅家臣啦、啊，咁亦都好似而家日本啲企业咁嘅，有多派系喺度嘅，有最主要嚟讲有几个啦，我知道有柴田啦，柴田胜家啦、一派啦， 即系逆手讲师做嗰个角色嘅， 大泉洋所饰演嘅木下即系羽柴秀吉啦， 羽柴秀吉， 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啦。咁丰臣其实以我认知咧，丰臣秀吉嗰派嘅人咧系劲啲嘅，即系犀利啲嘅，有黑田官兵卫啊，死啦，加藤清正啊，仲有嗰阵时有阵时足中半兵卫都好似系佢嗰阵时，不过就早死咗。仲有几个派系嘅，有啲细嘅派系嘅，咁但系最主要大嘅咧就系呢两个嘅。咁但系基本上咧。柴田胜家是不喜欢羽柴秀吉的，因为羽柴秀吉的出身是一个 农民， 农民来的，但是柴田胜家的出身是一个比较应该武士阶级来的，我没记错，他是一个武士阶级，所以我看不起他的，从来都就所以而在信长死了之后呢，两个人呢就更加那个壁垒分明了，就更加好了，或者再去下一张相片，我们看看死了之后那个势力分布是怎么样、不过其实我不知道看不看到的，大家如果看不到话告诉我听 睇到嘅， 好啦，死咗之后啦，咁其实你睇到哇，点讲咧？ 嗱，呢个就叫剧本选译啊！ 我拣过嗱，呢个就系清水会议嗰度嚟嘅。咁因为只 game 咧，就因为其实日本就好似唔知十月十一月上嘅套戏，我记得。咁就咁当时只 game 咧就为咗迎合套戏咧，就特登整一个咁嘅 state 咁嘅 景剧本出嚟，就叫清水会议。咁嗱，你睇到咧？出咗嚟啦，咁你见到西边咧，即系关西，即系大阪嗰边咧，你见到中间琵琶湖嗰头啦，咁就系羽柴家，即系丰臣秀吉嗰边嚟嘅。咁其他唔好睇啦，但如果我讲埋咧，就唔使做节目噶啦，今晚系啦。咁嗱另外比较点讲咧嗰个位，上少少，即系右上少少，大家睇到张图右上少少，但系未去到新社员嘅。新社院的左手边那个位置呢，就是柴田家的领地来的。是啦。咁而信长死了之后呢，亦都分了两个织田家。就一个就是织田信雄，一个就是织田信孝的。是啦。咁就而青州清衰会议在哪里开呢，咁大概呢就是在你见到点讲呢，又是。嗱，假如嗱，如果細心啲睇啊，睇個畫面有個綠色嘅，有個綠色嘅即係 好多綠色喎呢度， 係好多綠色啊，就。有个蓝，大家有个好蓝，明中间有明显有一个好蓝色嘅木瓜纹，即系织田嗰、那个就织田信雄啦。嗰、那个位喺嗰个位度开嘅，系啦，喺嗰个位度开清水会议嘅。咁其他就有，其实中间下面仲有一个蒲生士乡啦，咁亦都有细川藤孝啊，同埋龙川一益啊，呢啲等等等等咧，咁各咧，咁就分裂咗，咁样即系咁样样分布嘅。当时佢哋即系呢啲就系信长分俾佢哋地嚟嘅，吓咁佢哋就喺嗰个位嘅。咁而当时咧，喺呢、這个点讲啊？本能寺之变之前咧，其实信长系要羽柴秀吉咧系去打。西边即是 去打这个毛利家的、即是你见到广即是现在日本广岛那个位置广岛啊 应该打紧的了 应该是 他是支援的织田信长去支援秀吉啊 嗰時間， 嗰個時間嚟嘅， 想換軍過去啊嘛。 係啦係啦，咁就咁但係咁至於有人問啦，喂，咁四國嗰邊咁又點啊？四國嗰邊如果冇記錯咧，係同盟咗嘅，咁就所以佢係唔使打嘅，咁佢專注係打毛利家嘅，係啦咁樣，即係大概係咁樣啦。咁而之後清水會議，咁當然大家如果有睇到戲，又知道你係講唔掂數啦。咁後屘就係亦都係打咗場仗，就係叫殘惡之戰。咁殘惡之戰咧就係封御柴秀吉一舉將呢、這個柴田家是全部打，全部打，全部打。 一佢收嘅皮， 一嘢收佢皮，连连埋嗰两个织田家都收埋皮嘅啦，咩嘢？即系大概系咁。之后佢咧就成为咗关白。咁之后就唔讲啦。之后就即系点样样去打朝鲜啊嗰啲就我谂略略啦。咁即系大家知道个前因后果先啦喺度。好啦，翻翻嚟先，我哋 即系后来就变咗系封神秀吉嘅天下啦。 系啦，基本上系咁啦。咁基本嗱呢度历史，我大概讲嗰个历史就基本上就系咁啦。咁战国时代咁。基本上 唔明白就打呢部机啦， 唔明白就玩呢只嘢啦， 唔明白就 forget 。唔系我谂都未必明白，因为前因后果佢 冇呢套戏好简单啫。对日本历史你如果冇乜兴趣咧，就难搞啲嘅。 都唔系嘅，其实可以简简单单讲咧，即系我哋最熟就系江户时期。 系 江户时期之前咧，即系江户时期就系德川家康啊嘛。之前咧就丰臣秀吉嘅天下嘅，就系丰臣秀吉点解会变成咗？佢嘅天下咧，就系呢个清水会议咧， 其中 呢一单事件， 其中一个最重要 系啦。选完咗之后咧，就几年之后咧，就 好似一年， 就佢就立唔系八年，好似系 八年啊。 吓，阿丰臣秀吉就立咗话，哦，我自系嘅接班人咁样嘅， 系 咁啊，成个天下攞咗啦。 系咁同埋你， 所以好关键嘅清水会议。 同埋如果你睇日，即系睇日本历史，又好似我咁睇我大河剧咧，你就知道咧。佢每個地方封地咧，嗰啲大名咧，譬如好似你九州有個叫島津家咧，你見後屘維新，咦點解有個姓島津嘅？即係成個其實成個系統咧，係歷史咁耐以嚟咧。好可能島津就喺九州噶啦咁樣。 唔係噶，佢呢個咧，你唔好講個名字啊，到而家都仲係。 嚇！ 你舉一例啊，細川護熙其實 係啊係啊，細川能孝個 一路落嚟噶嘛。佢所以你大家睇日本嗰個政治咧，你唔好睇得咁表面啦。即係而家已經唔去到表面，而家已經係去到明顯嘅就係、是，譬如你講安盤最三啲，其實係戰犯家族嚟噶嘛。 係係啊，好似話岸信介都係嘛。 我信佳就直情系 添啦， 我信佳系 A 级战犯嚟噶嘛，咁安培就其实佢个孙外孙嚟噶嘛，佢而家仲有一个佢仲有一个副手，佢都系佢细佬嚟噶，但系个唔同姓啊嘛。不过讲呢套戏啦，即系俾少少时间我讲啦。咁我好重本嘅，我买咗本啱咩啊？叫《清水会议》嘅小说， 呢本正啊，呢本 翻译本嚟嘅，日文我唔识睇，不过有少少即系get 位咧，讲俾大家听啦。我睇落嗰时点解会买呢佢徐书附送电影《清水会议》早场优惠12/27欢乐登登场， 欢乐 登登登场。咁我就以为呢个香港嘅，咁但系买 就台湾嚟嘅， 台湾嚟。 呢个水货嚟嘅，即系呢本书嚟嘅。 咁咧，另外咧就咩啦？佢有呢度写住啦，织田信长更科六兵卫托梦推荐咁啊， 吓， 玩嘢啦。 佢有少少渊源嘅，因为呢个咧，即系清水会议咧，其实就好多人讲，不过未拍过戏嘅。咁但係呢就呢个呢三谷幸喜金哲柏呢咁佢都好谨慎就係先呢就寫咗台长而家手头上呢本书先咁即係呢本书呢出到嚟之后呢即係睇下个反应点样样因为佢里面有好多里面好多情节其实係佢嘅想象放上去嘅。 嗱我哋想问问你两个有冇睇过 我未啊，都未睇啊！ 我睇咗，我 你黑人憎啲咩？因为好似系话，收尾佢写嗰个剧本嘅时候有唔同嘅， 唔同呢、這个 呢个系跟呢、這个佢认真好多 的。我依家会讲讲啊，继续讲啊，你啲即系。Souvenir 啊， 嗰个嘢我见到佢有， 系啊，呢个系呢个就清水啤牌嚟嘅。究竟边个赢边个输咧？就睇下呢个啦，啤牌呢就系一个叫玩赌啊。 你点攞翻嚟呢个嘢？ 呢个我要送俾我哋噶，因为佢本身咧，因为呢个电影咧喺日本咧就系都好受欢迎啊，好做好受节目。咁啊有好多呢啲纪念品啊，咁啊有朋友就啱啱去完翻嚟，因为话 咁换言之，佢喺日本睇啦。 系啊，系啊， 嗱。 呢套嘢咧，俾我講少少啦。就我又有感而發，因為今日係 crossover 啦，同英文其實上次我已經即係講完一樣嚟噶啦。咁、今日咧又要即係花兩分鐘去講呢樣嘢。咁呢套戲咧就睇嘅地方太少。 系， 咁我睇嗰两间嘅院啫， 我睇嗰日撞到阿陈恒辉啦，佢又走埋睇啦吓，咁即系所以头先你讲好多人睇嘅就呢个系事实嚟嘅。 系， 但系咧就有啲香港嘅影评人，甚至好著名嘅影评人咧，就话呢套戏咧拍得唔好。咁有另外一套题外话咧就 个影评唔系我嚟噶吓，你要搞 我唔当你影评人知道。咁另外一套咧就《片海豪情》啦。两套片其实是拍得很好的。 是。 你可以说你不喜欢或者你。 不是你只是看男主角 ,Batman 男主角我不 知道。Christian Bale。 他那个又肥又瘦那个。 哎不一定啊。即是那个不要讲啦，即是如果你不看 Credit， 我以为是马连史高西斯拍添。我讲这套戏啦，就这套戏呢其实呢大家我想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评语。本书就唔使讲啦，本书就即係你未睇我唔好讲啦。套戏呢係一套好戏嚟嘅。 係。 你可以唔鍾意睇套戏，但係呢套戏一套好戏。好戏嘅即係喺边一啲地方可以即係印证到呢，有两场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有一场呢就係逆所广司同埋即係做丰年手吉哥呢。 大川呀。 大川。一路行出嚟个镜头一路 cut。咁跟住呢影佢两个 close up。嗰场戏呢你睇落去呢即係睇过呢，其实个导演本身呢拍得好用，即係拍得好有功力。 好有电影感。 即係呢啲唔係大场，唔需要大场面嘅套戏，唔其实冇乜大场面。 冇个原则上。 但係唔需要大场面，係攞到入面呢、這个即係类似教父嗰种咁嘅权力斗争。是一个即系充满张力，同埋一个即系大家兵戎相见嘅一个咁啊，仲要扮大家嘻哈， 系 即系嗰个位咧，其实系即系演员啊、导演啊嗰种咁嘅镜头嘅推动咧，系即系可以讲话咧，系一个即系杰作嚟嘅。 三国恨起嗰啲电影，而家都已经当系大学嘅嗰啲 教材嚟噶，呢、這个嗰场我觉得系可以做教材嘅，即系无论演技啦，以至话嗰个导演嘅手法。第二日边场咧，我又唔知道大家两位同唔同意啦，就系去到个会议嘅高潮，佢要问阿丹宇， 系丹宇长寿系， 你要企边边嘅时候，佢一路唔出声，嗰个把 close 喺度，嗰个演员。 嗰種沉默， 即係 嗰種 人向民世啊！ 即係你直情你入邊咧 feel 到話嗰個戲劇嘅高潮咧，係單靠呢條友，即係一路影個鏡頭，佢係去到高潮嘅。咁呢個咧就係即係， 但係我當時都有諗啊！我當時睇嘅時候，我諗喂，你究竟係會唔會？会是怎样讲呢件事，即是我是很期待他那个答案的、其实 是、但是你看到即是我要讲一样东西的戏剧的张力呢，即是现在我想这个是很值得即是香港和、中国导演去反思即是反省。戏剧的张力不需要靠爆炸大家即是嗌到嘢 声音。平林 平林平林啊，你不需要扮到刘德华咁样平林平林冲嚟冲，不需要的。即是那个戏剧本身凝咗落去咯，一路推进上去，佢可以简单到就系一个演员坐咗喺度，一个 close up 睇佢嗰个面部嘅表情， 同埋个演员都做都要个 要去到佢去到咯，佢去到咯，即系有即系呢套戏可以讲话咧，好几个演员都做得相当之优秀。咁我自己系最中意就丹宇嗰个， 小日向文世， 吓 佢就本身系即系日本是一个金草演员嚟嘅，基本上。 你睇，我唔识啊，因为完全入边我净系识叶叔。 喂，啲全部系劲友嚟嘅。 嗱，但系呢套戏个难度喺边度咧？嗱，呢套戏个成个难度咧就喺嗰个笑位同埋个严肃嘅之间个平衡。嗱，你睇呢本书个封面咧，应该要俾 close up 大家睇啦。系全部咧，即系揸晒呢个流动电话嘅， 系玩手机， 玩手机嘅。咁所以如果你睇呢个封面咧，你都知道咧呢个小说咧。是借古奉今的。 是。 借古奉今呢我就没有那个功力了，因为我不知道入面呢其实是现在即是 refer 紧哪一些日本的政坛的事件或者哪些人物。 因为我们始终在香港都不是说太 清楚。是啦，那这个呢就回给将来的即是很熟悉日本政治的朋友呢就去分析啦。但是呢你可以即是这样看的，这套片呢我第一个疑问我入去一睇嘅時候咧，我第一個疑問，我想問阿北條章，但系我估佢都答唔到我。 你試下 你問啦， 我想問到呢個，我試下。 就係佢啲日文究竟係咩日文嚟嘅咧？ 嗱， 因為我聽得太，佢講得太快啊。 我聽就似係而家嗰啲咯，即系嗱，如果我嗱我睇大河劇啊嗰啲咧，係有啲唔同嘅，但我講唔到俾你聽。佢點講咧？ 如果我睇大河劇咧，就好輕用，即係如果話係咩咧，就好輕用 Sodexka。咁如果而家咧就用 Sodexka， 所有的事咧咁样，但系以前好少噶，以前多数使用个制物使用的事噶，即系但系我睇大学剧就听到好多呢一句嘅。 系，但系佢呢个我可以 呢个我系最明显听到 呢个可以补充翻少少啦，即系用最简单嘅方式嚟讲啊。嗱，你睇《风起了》原装版咧，阿二郎嗰啲声咧，就系好关西口吻嚟嘅，讲嘢好倔嘅。 系 吓，咁但系呢部戏咧。你会睇到咧，其实佢你会睇到咧系东西咧就唔系咁明显嘅，吓佢哋讲嘅嗰啲，就算你睇咧就阿、应该阿马骝，即系阿秀吉咧，佢嗰啲咧农民嚟噶嘛，但系佢同我老婆讲嗰啲咧，你会发觉咧就问有咩地，即系嗰啲 嘅，嗰啲现代日文嚟噶， 现代嚟嘅，所以咧你会睇到咧，其实佢就将佢咧就全部就稀释咗嘅，就唔系玩咁典故嘅嗰种咁嘅即系传统嘅。嗰啲戲劇咧，就專玩嗰啲關東關西聲啊咁樣樣嘅嚇，咁佢係抽象咗佢嚟整嘅，我覺得呢樣係特登嘅。你會睇到佢演出嗰種方式咧，佢都有好多好現代嘅演出嘅方法。 我之所以去講呢一點咧，個原因就係因為千少頭先話，呢套戲本身你係單純一個歷史劇去睇，定還是當一個？即係影射嘅劇去睇，嗱，如果嗰個對白嘅處理方式係好似頭先你兩位咁講咧，我覺得即係咧個比重其實應該去翻現代度嘅，即係話佢入邊有好多嘢係想而家日本觀眾喂諗，而家日本係點樣咧？嗱，呢個咧點同原著有關咧？就因為原著咧入邊咧，我估計咧其實全部都係即係。而家嘅人物嚟，因為佢入面有寫明咧，即係呢個原著同嗰個戲劇本身好唔同嘅地方係咩咧？佢全部係入面嘅角色嘅獨白嚟嘅，每一段都係。譬如開嘅就係講職員信長喺個臨死之前，即係佢被包圍啦，喺本能寺被包圍，佢臨死之前自己諗嘅嘢。咁嗰度寫明就白話譯文。即系呢个系日文嚟噶啦，即系讲系日本嘅白话译文嚟。 唔系诶，人家五十年嗰啲系嘛？ 系啊系啊 系啊 系啊，即系都似阿告白嘅嗰、那个，即系讲玩嘅嗰种风格啊。 咁我谂咧，其实你如果你攞个对类比咧，就睇你睇翻而家嗰啲 TVB 拍嗰啲历史剧，即系历史剧咁，即系算当然系算啦。咁但系如果你唔明白就系咁样咯。咁但系咧就即系个难处喺边度咧？个难处就系话。如果你玩到嬉笑怒罵咁樣，好離譜嘅，咁啲人就覺得好冇癮啦，即係你純粹搞笑啦。但係你睇到咧，頭先我哋講咧，嗰啲戲劇嘅張力去到嗰啲位咧，其實套戲好嚴肅嘅，拍得好認真嘅。 嗱呢套戲嗱，我用翻我上次黑幫有個荷里活，即係 Magic Tower 去比啦。佢相對咧，其實我睇嘅時候咧就覺得因為上次就Magic Tower 嗰陣時咧。我有一個位一定是笑到停到的、但今次其實是沒有的原則上、基本上我就是感覺到台長那一樣東西是認真的、我甚至覺得是你問我笑好不好笑是沒有什麼的甚至乎有幾個位置說易所講師捉住那個座談好事、即是池田兄的角色就捉住個厭仔那裡是那裡好笑的其實是那裡 他有些都搞笑的、即是譬如說那些七拔那支旗那些就有少少 基本上是那裡都是那些 是搞 gag 的嘛、但是他去到那些位置就說喂大家真的要決定那個繼承人、而在那個權力即是那個繼承人那個前一日那裡大家點樣去鬥智？點樣去即係叫對方嘅長腳嗰度咧？其實嗰個係好體現到嗰個現代日本政治嗰種咁嘅，即係以虞我詐嘅情況。我諗個導演其實係想講呢樣嘢。好啦，咁嗱呢樣嘢咧，即係當然啦。如果你有比較有心機睇嘅時候咧，其實係好易明嘅，因為我唔覺得有咩難處。 唔難處 嘅。但我即係之所以我覺得套戲拍得咁好咧，其實咧好多位咧。佢係可以即係用一啲好電影感嘅方法咧，去講到佢想要嘅嘢。嗱，其中一樣嘢我哋都可以舉個例，就最後尾個場， 係 即係當佢阿耶穌講師走啦， 係 啊，即係得到佢心頭所愛，佢覺得無所憾啦， 係 咁佢跟住咧，風神手繼續翻嚟啦，就佢覺得佢可以一統天下，甚至即係可以做得更加叻啲添。跟住咧，嗰個戲已經講到即係一年之後。其实他就要收阿易所讲师皮嘅，但系个镜头唔系拍打仗嘅，喺度 pan 翻上个天空嗰度。 你所以咧嗰阵时如果啲人走咧，其实你佢 feel 唔到 嘅。最大镬呢样嘢啊，即系 啲人走啊， 即系我有两个严重呼吁啊。 即如果我以后再发现呢，可能我学美国佬嗰只揸支枪就去军人嘅。其一系咩呢？唔好睇戏嗰阵时开手机。 唔系有人开咩？ 有啊。有嗰个我睇嗰个就系《盗海豪情》《片海豪情》嗰时开嘅。 O、okay, K、啊。真系差唔多。如果我有枪就开始即系开。 唔系你如果睇呢部如果有人开，你咪用日本刀嚟劈。 唔系如果喺马路电影中心就好呢、這个情况就基本上。 唔系我都觉得睇一轮轮啫，呢个好难讲，即系间唔中有啲。 总之唔好啦。 唔系有阵时我难以避免，即系有阵时人哋响起咁你但系你即系我见有一件就直情喺度咁样喺度。 咁佢睇戏定喺度玩 嘅？唔知啊，我唔知啊。唔系可能好似你咁咯，佢一路唔睇唔明，就要搞呢个 game 啊。呢个第一样嘢，第一样嘢咧就唔好套戏完就即刻走，因为咧呢套戏咧你拍得最针尾嗰个完嗰个戏就系未完嘅。嗱、 啊， 未完系点解咧？因为嗰个系一个象征嘅意义嚟嘅，就系话诶，我引用即系譬如一首，即系我当然改咗啦，就系咩咧？多少江湖事，都付笑谈中。就是你打班人在下面打生打死，其实天空冇变到，一样咁靓。 嗯，啊，你有呢个解读 吓？唔系，我有好多解读嘅，因为佢收尾佢个蓝天嗰度，其实系佢讲好多次嘛，就系、是、阿易所讲先翻嚟嘅时候，佢好中意翻嚟， 因为个天 系啊， 佢见到个天空。 因为咧，我谂而家我日本人其实即系讲嚟讲去，佢哋都好即系最珍惜一样嘢啦。 嗯， 即系呢个国家经历咗好多灾难。 系。 近期更加多， 是是是， 但最重要就是你如果那个世界仍然是一片晴朗的、 嗯、 下面人打生打死其实没意思、嗯、即是我觉得是这样，即是这个 是讲到现在是、啊、如果要解就这样解、啊、所以同埋个处理方法这样，如果你给一个香港或者一个中国很渣的导演他不会做这件事， 他会俾晒 下边打到哇爆晒光啊，啲炸药啊，啲 CGI 用到咩啊、嗯，其实你要看人哋咯，你谂下呢套剧咧，如果你要花钱拍咧，可以花得更加多，因为点解可以好多大场面打专讲打仗，但佢唔系讲打仗，佢打后边嗰个勾心斗角嘛。 嗯，同埋佢 记唔记得全部 佢呢部戏唔系佢呢部戏， 佢唔系好多场景啫嘛。 但系佢呢部戏啲演员已经花晒佢啲钱噶啦。 我知噶啦，但系咧你做一样嘢，佢场景后边唔多，人每一次出嚟即系讲第几日，一定系 plan 系，一定系喺入边嗰个房嗰度。 嗯。 一个空镜头， 嗯， 跟住先， 系 嘛？其实呢个就舞台类似舞台剧嘅。 佢系三光硬起系好中意呢一类嘅， 尤其是呢、這个唔系佢而家今次用呢个美术系佢御用嘅美术嚟嘛？ 唔系好劲啊， 中田洋平啊， 好劲入边好劲。嗱，我再想嗰多嘢，跟住我即系唔出声俾你两个讲， 咁就 都接唔到就嚟完啦， 仲有成半个钟啦，放心。 嗱呢套剧咧，我觉得咧，即系如果系熟读中国历史或者是即是中文的观众呢，如果你切入不到，其实你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讲，其实这套戏是如果移植到去在中国历史里面呢，是三国时代 来的。有很多人都说这个是日本的三国时代啦。 不是你想想，其实它里面讲即是织田信长其实是曹操来的嘛。 嗯哼。是可以这么讲。 是吧 你甚至乎如果你甚至乎可以话封神守家是司马懿添， 系咯系咯，我都话你如果对号入座，全部你咁你就好易明成件事系咩？ 咁但系有多人你对号入座唔到噶，咁呢个第二个讲啦，系咯， 唔系但系佢主要嗰样嘢其实就系、是、即系当一个接近权力最高，即系最核心嘅人，佢、 嗯、 突然间跪低咗，佢继承嗰个人呢班几个不同嘅势力。佢點樣？大家點樣去以虞我詐？點樣拉攏？點樣連環合縱？其實呢個就係即係成套戲，佢類似三國志，或者你可以調翻轉講，類似教父嘅一個咁嘅劇。但係個處理方法佢就唔係嚴，即係純粹嚴肅。佢唔想，佢係將一啲即係因為如果你讀正史嘅話咧，其實嗰段歷史好慘烈嘅，即 係 大家打到即係咩，而且封神受吉唔會咁。即系咩咧？佢当然人称系马骝，呢个喺历史上系惊公认嘅，即系人见到 佢 因为佢似马骝，但系佢唔会咁窝囊噶嘛，唔会俾阿易小讲出劫住佢掟佢落楼噶嘛。佢之所以个导演要咁处理法咧，就头先我讲样嘢，就因为佢，我觉得佢感觉到而家个日本嘅政坛就系原来系俾呢班马骝玩嘅， 系 即系呢班垃圾嚟嘅，全部都 即系讲紧呢班政客， 而家呢班政客。我估应该是这样，而且我觉得我估的成数相当高、 嗯。 但是因为这样东西本身呢，其实就要日本人自己才、 嗯、 即能够去落到那个判语咯。 我講得太多你講 啦，唔係冇所謂，繼續講埋落。 咁呢個係即係現場啊，即係任你講嘅啫。 唔係咁又唔係任我哋講嘅嗱，我就覺得咁樣嘅東西咧，就如果你唔明嗰個歷史嗰個脈絡咧，你點樣去切入，點樣去理解咧？其實你最緊要一樣嘢，頭先啊，當然阿北條章係阿北條講咗好多啲前因後果啦，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是。他哋去到個清水會議就要決定邊個係繼任，繼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接班人。嗯，一冧咗嘛，即係嗰個嗰、那個。 其實兩個都唔得嘅，信同同信孝都唔得嘅。 個大仔就自己切腹啊嘛，因為 佢本能自知變嗰陣時候，其實佢係最似嘅個大仔係真係信忠。 一路個老豆想俾佢噶嘛，咁、啊、但係因為佢接近太老豆太接近啦，就俾人捕到。咁其實成個位置就近似教父嗰個位嚟嘅嘛，係嘛？咁你用呢個方法去睇呢套戲就唔係太難明 白。係、 明白。咁、我覺得咧，即係要睇套戲咧，其中有好幾個角度咧，我覺得即係大家一定不能忽視啦。嗱、有啲位係好少嘅，好微細嘅，但係咧佢就會即係扭到佢咧變成一啲好值得思考嘅嘢。嗱，其中一個位係咩咧？就係、是、嗱，當呢班男人去懟立，即係搞嚟搞去嘅時候咧。呢、這个武田信玄个女 啊，哦，松姬啊， 系啦，佢讲咗说话啊嘛，我入嚟就系、是，其实我已经老豆或者我屋企个大佬，其实全部俾你怼冧晒啊嘛，就系、是、我入嚟就系要同你留翻呢个武田嘅后裔喺度，所以个剧本身其实有少少疑问就话，喂，表面上好似系最后丰臣秀吉赢，咁但系唔系咧，其实好多时就系你以为你赢咗，其实就系你所杀嘅敌人赢咗你， 系咪都咪武田信玄不嬲都系即系好劲嘅，即系其实即系好犀利，可以咁讲。因为其实当时又讲翻小历史啦，一就头先阿台长讲到，其实信长当年系连即系连信长都怕佢噶。即係連信長都怕武田信玄嘅，係去到呢個位嘅。咁但係就當時佢又揾咗個好盟友啦，就德川家康同佢頂住嘅啫。係啊，咁佢先可以放心打西邊嘅。 唔係，所以頭先你講嘅德川家康嗰個就最即係點睛啦。 嚇、啊！ 因為最後尾贏都唔係豐臣秀吉贏， 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贏 佢係 即係呢個 熬咗好耐。 啊，嗰、那個 point 就其實就講翻即係頭先講啊武田信玄嗰啲。喂，贏嘅可能都唔係邊個最好打，可能係邊個。最有忍耐力， 是啊、 最可以 埋軍火啊， 系啊， 唔系最可以壓得低，即 系、 就是、最可以系咩內斂同埋系放得低嘅人啊。 講多少少啦，德川家康，因為當時去到豐臣秀吉，去到關做關白嗰陣時咧，即係差唔多統一嗰陣時咧，德川家康係做咗佢下神嘅，即係做咗豐臣秀吉下神嘅。咁有我封翻少聽眾先，有聽眾問有冇讀阿龍正宗，梗係冇啦。讀阿龍正宗嗰陣時 有啊，部戲好長噶啦。 本能子之變嗰陣時咧，佢仲喺北邊，係啦。咁清水會議嗰陣時咧，佢都係喺北邊。 唔係佢咁問法，佢其實我唔知佢有冇睇到，佢唔明，唔係好明套戲。 係啊， 因為套戲咧其實係舞台劇。處理方法， 即係佢未睇， 佢未睇啦，未睇啦。因為佢講緊嗰樣嘢就係講緊喺幾日之內發生嘅事情嚟噶嘛。係 啊， 即係成套劇唔係講緊一個話哦，有 五日出事， 梗係冇可能講得曬。 唔係呢個亦都唔係冇可能，而係話佢個處理方法咧，其實係好近舞台劇，因為舞台劇咧佢哋分咗五個 act 啊。即系五个五幕啊！ 系 你可以当套戏系五幕剧咁去睇噶嘛？即系由呢个铺落，即系未开会之前， 系 第一、第二、第三、第第 之后 到佢走，到佢走嗰时， 到佢走嗰时， 到佢走嗰时， 呢个系啊。咁其实讲呢三个行嘅，其实就讲多少少啦。即系阿台长其实讲咗两次佢嗰个舞台剧手法啦。其实三个人喺之前喺。日劇咧，佢都做過幾次類似嘅嘢。 其實佢套套都係有呢個舞台劇嘅 feel 嘅。 佢嗱最近一次啦，大空港2013啦，咁我睇咗啦。佢係勁到點咧？佢其實成個場景喺個機場入邊嘅啫。咁佢勁嘅地方咧，即係嗱好老實，套戲我覺得麻麻地嘅啫。套戲講麻麻地，佢最出色嘅地方係咩咧？佢係一個 shot 直落到一。直落咗成一个钟头，直落咗即系由头到尾一个 shot 落，系啊， 系。 而即系譬如佢喺套戏入边啊，即系讲开少少，讲开即系讲离开少少讲， 即系跟咗个希腊导演嗰个 手法。好似佐罗杰子行，咁佢跟住佐罗杰子，佢佐罗杰子到佢嘅戏完咗啦，就将个镜头去咗落香川照之嗰度，跟住接住再落咁样样去嘅佢系啊。咁呢个都系睇到阿三个人戏，即系个 好有心思， 好有心思咯。咁呢个就唔同嘅就系、是。 好似讲咗一个一个部分咁样。 嗱，我有个疑问都想问你两位，因为呢个即系涉及到日本历史嘅问题。我头先睇咗少少日本历史，不过冇讲你 point。究竟当其时咧，呢个柴田同埋丰臣秀吉系咪真系争紧嗰条女咧？ 诶，系 啊，个神 睇过几套 神秘人， 我睇过几套大学，真系咁。我睇过几套大学， 你唔可以咁讲个套剧系咁，唔系得历史系咁样。 系啊，嗱，我依日都揾俾你啦。 大学剧几套都系咁，我谂冇错啦。关嗱，《利家与虫》又系咁，跟住之有套《信长》又系咁。嗰时咧，阿史基咧系因为政治婚姻嫁咗俾浅井长政啊嘛，但系。其实两个都是真心相爱的，当然其实是。 但是被丰臣秀吉怼冧到他嘛。 是啦是啦，所以就他有好丰臣秀吉嘛。 他基本上呢，即是在那个我现在看回这本日本史那里呢，他都讲他在那个时期呢，三大沟女王呢，第一位呢就织田信长，第二位就是丰臣秀吉，第三位呢就是德川家康。是这三个。 喂，这部戏你这样说，即是全部最有权力的人全部都最。 喜欢玩政治。字嗰啲都系啊，爱与政治系同佢打埋一齐嘅。咁同埋呢部戏你都几明显睇到咧，阿丰臣秀吉佢都直头佢系拍到佢叫做系带埋老婆去上战场添啊，带埋老婆打江山啊，系咁样样嚟噶。呢、這个即系离清水会议嗰时，佢点都要带埋阿老婆嚟。点解？因为老婆帮得手啊，咁啊。 咁而佢老婆又讲多少少啦， 阿玲啊， 佢老婆玲玲咧就系、 是、即系中谷美纪做啦 嘅北政所，系啦，咁就。头先所讲佢咧下神咧，其实都好似系经佢手栽培嘅，即系嗰啲咩嘉陵清正啊，嗰啲都好似系嘅。 嗱，仲有一样嘢咧，就即系都跟到历史，虽然套戏都嬉笑怒骂啦，咁但系都跟到，就系啲女人啊。即是最貴族的女人呢，啲牙全部都黑嘅。 又黑 嘅。係啊係啊係啊，你睇到係。 史基係咁啦。 史基係啦，跟住啊剛才講到冇。 佢唔能夠露齒㗎嘛。 係啊。同埋要剃埋堂尾。 係啊。 嗰、那個就是唐朝，因為你見到唐朝而家嗰啲都係咁樣㗎啦。咁但係你睇下封人手吉個老婆就唔係。 嗯。 洗起棚。 嗰、那個農村人。 因為佢係農村人嚟㗎嘛。 係咪貴族㗎 嘛。唔係貴族嚟㗎嘛。咁但係呢個喺歷史上係有根據嘅。就係、是、當其時呢所謂靚女呢个审美角度咧，就完全同你家唔同。 个定义唔同嘅，正如唐朝都系话肥妹系靓咁样。 唔系肥妹，肥妹嗰个就纯粹阿唐明皇自己个人喜好嚟嘅啫。 唔系，因为佢肥上嚟都肥到中若仙博子咁嘅咋， 佢肥，佢中意呢个女人，中意 阿叶贵妃， 即系啲人先改嘅。咁但系咧，我估历史上从来都冇人中意肥人嘅。嗱，呢个我个人 咩啊？费里尼都中意肥人咧。 但系咧，佢讲嗰个即系佢，譬如啲女性当其时咧，特别系贵族。他们觉得怎样是靓、就是、呢，其一呢就是、要敷很多粉的。 白晒 吓， 成块面。 即系魏晋嗰时都已经开始， 但系咧 由呢种嘅杂 层牙咧就唔系白嘅，系黑色嘅。 系用咩油嘅咧？ 最主要唔露齿啊嘛。 用咩油嘅咧？ 呢个 唔系，其实好易 check 嘅。我哋依家即系得闲时候，我哋上网 check 下啦。 呢个唔系最关键啦。呢个等同于其实系中国嘅女佬一直嘅，好多人都话即系啲女人靓系要扎脚，即系嗰种咁嘅以前嘅一种叫审美嘅眼光。 明白， 系啊， 明白。 咁但係佢有啲位呢其实就即係几道嘅，譬如描写呢男女之间嗰个感情啦。举个例子，就係当阿丰臣秀吉整个壶俾佢嘅时候， 佢唔要， 唔係佢唔要都唔紧要，但係即係嗰个过程本身就好搞笑。 佢要行落佢呀， 佢掟嗰下好劲呀，即係旁边个呢，你睇到即係呢全部 佢嗰个工人喎， 个工人嗰下 工吉 下炮炮， 即係要行落佢， 係呀，行落佢呀。咁呢啲呢即係个处理手法呢，我觉得就即係都唔係即兴嘅，其实嗰个导演本身都即系会谂得几多啦，系咯。咁但我有一样想问下几套，其实呢套演员，即系呢套片嘅演员个演出方式咧，有冇啲接近港产片嘅演绎咧？ 你话戏剧结构会似，但演出就唔系嘅。佢演出就都好佢日本嗰种，佢日本嘅嗰种嗰啲，即系你可以话嗰啲叫做系。专玩江湖劇嗰时成日都係咁样玩法嚟嘅。譬如好似有一套呢，我如果你大家睇完呢部觉得过瘾呢，你可以搵返啦，就有一部係好鬼过瘾啦，而家啱睇呀，就係讲啲艺人政变㗎嘛，嗰、那个叫做係 Agenaga， 好似中文译呢就译做嗰种译香港都有做嘅，就係讲喺江湖时期一班嗰啲演艺人係全部係暴动。 似唔似嗰阵时啊？金鹰昌平拍嗰套， 咪就金鹰昌平嗰套咯，就叫 Agenaga 咯。 诶，咁你早讲，你讲讲讲广东 话。我唔记得佢中文名叫咩嘛，佢英文就叫，唔系佢日文叫 Air Tonight 噶，我好记得嘅。啊，佢依部同埋另一部叫《女之街》，两部咧都系其实讲即系讲呢种 女缘啊嘛。 系啦，诶，女缘就另一部啦。 哦，女缘 咁所以咧呢个咧你会睇嘅嗰个。 嗰个咪浮生乜嘢？我唔 类似啦，啊，浮生唔知咩嘅吓，啊，陶井芬做嗰部。 陶井芬做。 你会睇到咧，佢通常拍江湖剧咁嗰啲用呢种手法。 咁 好经典嘅，好正。 我介绍你睇啊，即系点啊？有一场咧，阿陶井芬喺街屙尿嘅， 系啊， 系 嗰个经典戏嚟，嗰部戏系啊，全部戏系用中镜头去拍，唔系后尾只系一个大特写。 唔系嗰套就嗰套就系经典啦。因为我哋嗰阵时喺电影节 叫做乱世浮生定系乜嘢？系啊，诶诶，阵啦而家，因为我喺日本啊睇咗次就已经好中意，翻到嚟香港。 但系你讲一样嘢咧，我就觉得即系我自己睇近来睇日本片咧，我都有个感觉啦，就。日本片到而家系真系真真正喺个质素上面复苏 嘅，好明显 吓，尤其是2013年。 唔系当然啦，我想讲个剧后约死咗嗰套啦，当然。 冇咁你个剧 都唔算啦，即系你如果讲起上喺亚洲嗰啲，即系而家好多戏咧，你佢系劲过南韩片嘅，佢而家佢咁即系上年啊，2013年嗰个系。 我睇到系啊，我所以我都旧年我都话诶，成个日本啊，谂起流行文化都成个起翻咧，你连个剧都咁犀利。 我谂佢起个原因唔系佢突然之又未必嗰、那个，不过佢票房都系真系好好吓，呢样嘢就的而且确。 旧年 佢最重要，我嗰个谂3.11之后咧，佢哋有一种好大成个民族一个几 醒觉啊，醒觉。 民间啊，尤其是民间、啊，政府就唔好讲啦。 喂，但我头先讲嗰样嘢，我好惊，佢又要封杀啲批判剧。 咪就系嗰啲政府嘅问题咯，上层嘅问题咯。但系你会睇到咧，民间咧街坊就已经 你我知，因为呢个情况我喺第二。呢啲節目我都約略講過嘅，其實日本嘅情況係幾似而家香港嘅情況，不過佢當然佢哋大鑊好多，佢大鑊點咧？即係因為佢哋嗰個情就唔係好似我哋咁話一個思想上嘅封鎖或者即係唔俾我哋講嘢，而係嗰個真正係健康出問題，大佬，即係嗰個係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嚟嘅嗰個，真係即係呢個唔到日本人自己唔出嚟反省啊！但係即使如此咧，其實我聽到原來佢哋新聞嗰封鎖都好犀利，佢話原來即係有一次咧成幾萬人包圍嗰個首相府咧係冇。冇報紙報， 系 咁。我哋上次我訪問過喺日本一位即 係 hero 係嘛， 係啊係啊，佢都講啦，話佢日本而家都興網台嘅，因為好多嘢你唔能夠喺正常嘅傳統嘅主流全部入边， 我喺 YouTube 见过有一个同我同类型嘅节目添，又系成班喺度讲日剧，不过 hit 数 hit rate 唔高嘅，但我见到有个咁嘅嘢嘅，但我唔听唔明啊，当然。 咁有呢个你绝对唔出奇，咁日本人讲日剧咁啊唔出奇，你冇讲到咁咩？香港人讲日剧就有少少， 系我咯，咁嘅 佢基本上同香唔系，你会睇到成个日本，尤其是系你话东京同大阪咧，佢哋都好同香港。即係都係用一種叫都市角度咧嚟去睇，有好多呼應嘅。咁尤其是香港添啦，你會睇到香港咧對於日本文化或者日本片咧，即係可能已經係。固有貫即係已經係一段一直落嚟嘅傳統嚟嘅，咁啊唔單止變成咗就一個叫做係大家互通咁樣噶啦，你會睇到嗱3.11最早去幫佢咧，即係做喂去支援佢哋咧係香港人嚟嘅，台灣都做唔到，大陸又唔敢落嚟添，係嘛？但係日本人咧就其實佢好感激呢樣嘢嘅，因為佢會覺得喺香港城市嚟講咧，佢哋係好佢哋好中意香港，但係佢又發覺咧香港人都係好關心佢哋嘅嗰個文化，咁當然啦，咁當一釣二台咁。我哋都系最早打先嘅啦， 唔系打，你唔好讲打，即系有船去到啦，打 咪最早打咯。 你今年你唔好讲立 边，台湾都系嘅呢个问题都。 台湾唔够香港嚟嘅。 翻一套戏啦，嗱套戏本身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其实就系即系呢一两年咧，我睇过其中一套最好嘅日本片嚟嘅。 系 吓，我成日即系好强调一样嘢，就系套片咧，无论演导以至系服装啦，或者其他一啲。即系后边嗰对咧，都系一部即系相当之高水平嘅电影嚟。 系啊系啊，可以咁讲。 佢其实翻去嗰、那个原本个问题啊，即系譬如开头嗰度都问咧，唔单止系你啊，即系你话有好多听众朋友都问，喂，好多人睇唔明。其实我觉得好奇怪嘅，因为呢部戏咧，我怀疑咧。就買片翻嚟嗰啲朋友咧，佢一睇嗰時，佢唔係好識點樣 sell 呢套片啊！ 唔係淨係呢套片，我哋過咗呢個個，而家係好多片， 唔 係好多部片都唔知點 sell。 唔係呢個我知，唔係因為呢個知咧，因為佢哋有一班咧係專對日本文化咧係好熟嘅，佢哋裡面嗰度，咁我哋都好了解嘅。咁佢哋都其實都問，佢哋覺得咧呢一部戲咧，因為你話佢係好似好傳統，但其實佢有好多好多啲處理嘅方式咧，其實新穎咗嘅。咁佢即係對於喺個捉嗰陣時候咧。真係唔係好識點樣捉嘅，咁我成日都同佢講啊，你當係政治劇咁嚟去喺香港 sell 啦，咁香港都容易入到去嘅嚇，簡單政治劇同埋歷史嚇，即係嗰樣嘢唔難明嘅嚇，有好多對比到嘅嚇。 嗱，你對比到咁，我又舉一個例子啦。咁入邊有一個人咧，就係即係成為各方拉攏嘅對象嚟噶嘛。 啊，池田兄， 我唔知啊。嗱，其中一個 池田兄， 池田兄， 嗰個都係主角嚟噶。 咁佢有一句説話啊嘛，嗰啲人問佢：你究竟想講咩？你可唔可以講得清楚啲？咁佢話：我講嘅從來都唔清楚。 呢個我覺得係 心覺得咧，我覺得啦，呢、這個就真係可以香港對號入座啦。呢、這個就係、是 可以啦，對號入座之餘咧，同埋我嘅三高恨起咧，其實呢個係佢嘅前年係佢愛將嚟噶。今次佢特登擺佢呢個位咧，其實我覺得 因為佢之前 特登要佢做呢個嘅， 唔係佢係做得好好喎，我真係覺得佢做得好好 嘅。係係佢只淨有淨係佢咧，智慧可以咁質情上面嘅。你知唔知佢老阿爸係邊個嚟㗎？ 唔知。 三國連太郎啊，佢、三國連太郎個仔嚟噶嘛， 唔係佐藤浩市本身咧，佢即係 外將嚟。 之前 Magic Tower 即係頭先我講話好大笑嗰個就係舐嗰把刀嗰幕啦。咁另外佢其實而家佢某幾套日劇佢都係做得好出色。 小日向佢都中意用 的。小日向係啊， 即係反而咧就逆所講師佢少用嘅。 係 啊，但係我覺得逆所講師今次咧佢做得係嗰種比佢以前咧係更硬朗嘅、我覺得係都係一個好好選擇。咁啊，當然就話封神受吉嗰個直頭係勁啦。大全羊就啊， 喂！但呢个又即系有少少疑问，想问阿几头同埋不如封神受吉咧，睇佢嗰个人咧，其实佢即系冇可能系一个咁窝囊嘅人嚟噶。 佢 唔系佢而家你佢系将佢拍得系太精明添啦。其实我谂啊，喺历史上咧，对于封神受吉咧，即系我谂有爱有恨嘅。你知唔知以前咧？就是上一代咧做封神受吉咧，咧好多人做过噶啦，封神受吉系喺呢度系有呢度系有出噶喎、 哦，利休 唔系。封神受吉有好多人做过、但是以前呢就是 NHK 拍的那时候、那里呢、就是找一个人呢就呢部戏都有做的他做封神受吉但是只是出了几个镜头你知道是哪个啊 不知 道就是做那个在路边见到的那个 所以不记得名字 西田敏行嘛 西田敏行 是啊 哦 是啊那个 胡唔系我想到另一个 他是胡老他是那时候他是做阿封神受吉的那个人因为他封神受吉那个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处理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讲他其实他本身是窝囊的但是窝囊的背后是呃晒所有其實佢而家佢呢種角色都係嘅，就係呢種性格都係嘅。好多日本人咧都會俾呢種咁嘅性格嘅人呃到嘅。 但我又睇到另外一個即係解釋嘅方法啦。因為入邊好多場打鬥劇咧就好好令到人覺得咧，其實好多歷史寫嘅係作大咗嘅。其中一場就係嗰個忍者暗殺佢一場啦。咁。真正如果你拍日本嘅即系呢啲片咧，就讲到忍者好咩咁啊？但系佢讲到啲人完全冇流啊！咁佢会唔会其实呢个导演想讲一样嘢就话、是：喂，我哋睇翻以前啲历史嘅时候，系咪好多时特别系日本历史咧，将啲嘢系煲大咗，或者即系将？ 其实个个国家啲历史都系煲大 的。我唔系我谂佢呢，我谂佢呢个咧，佢你会睇到佢有好多角度嘅，忍者个其中之一啦。但系忍者嗰个系天海游戏嚟嘅，大家都好想除嘅， 出咗两幕， 好想除嘅面罩嘅。但系我觉得呢部电影咧，我谂大家睇嗰时有好多唔同嘅角度。但系我觉得佢样嘢好得意嘅就系、是，尤其是你问到咧阿封神受吉嘅话咧，我觉得佢呢个封神受吉咧，今次啊，三谷幸喜写佢咧，就系佢将佢变咗咧，系亦正亦邪嘅。嗱，虽然咧佢而家佢大赢家啦，但系佢个结局咧，佢讲俾你听咧，其实佢同阿黑泽明嘅嗰个七合四二咧，都有一个主题嘅。点样打点样好咧，武士原来系唔够农民嚟嘅，所以佢最嬲尾嗰度咧，你会睇到突然之间嗰个故事咧系好认真，佢又走去又跪喺路边咧，去即系要跪翻佢咧。因为虽然佢我都知道我攞眼天下嘅，但系佢要报翻一啲，即系报翻一啲叫做系恩。 因果啊嗰樣嘢出嚟咧，你會睇到咧佢咧喺個本身咧，佢到最嬲尾嗰個成日佢講一樣嘢，其實個結果咧，你會睇到咧都係民間或者農民嗰樣嘢咧，係攞翻個天下係好啲嘅，即係咁樣樣。 因為頭先阿紀圖講過咧，如果你有睇《七合四二》，其實咧最後嗰個對白咧，阿橋本忍個 係啊， 橋本係咪？ 係啊係， 佢講話。我哋虽然好好打，但最终赢嘅都系农民。但我又想讲咧，即系如果右派咧，极右派睇呢、這个即系剧咧，佢哋会唔会有一个睇法就系话，其实佢系讲一样嘢就系唔好强出头，一定要扮矮仔，先至喺可以喺呢个国际舞台上面要。 即系呢多。多解读过 嚟咯。呢个咧，呢个咧，我哋香港咧就系好似台正呢类咧，就反而就鬼马啲嘢谂到，真系咧，你会睇到喺日本嚟讲咧，其实系喺呢部戏里面嘅嗰种政治，佢对政治嘅嗰种叫做诠释咧，大家都其实系哑然嘅。 因为你睇到最后尾，头先阿纪豪提嗰幕啊，就系去到尾，即系自己知道赢硬噶啦。嗱，你即系阿易所讲，自己骑马出去， 系啊， 佢哋唔骑马。 系 喺个田度整污糟晒自己，跪佢。 嗯， 咁呢个咧，即系到尾咧就系呢个人赢嘅。 系啊，系啊。 咁当然，如果你喺外国人睇就话，喂，其实你咪宣扬紧嘢就话，嗱，你而家即系日本咧就唔好，即系好似啊呢个有勇无谋呢个易所讲师咁样，你应该就好似啊 宽恕受戒 咁样。 系诶，但系呢部戏，我唔知道你嘅睇法点样咧。我其实我觉得系啊。好伤感嘅个结尾嗰时，因为易所讲师嗰个咧，你会睇到咧系等同于好似阿黑泽明嗰个影武者咁样咧，就系、是、影武者就 系 讲阿武田信玄噶嘛，系咁佢就 系 最后嗰时嗰几个武士咧，就即系风林火山咧都知道咧，我哋冇噶啦，大江东去嘅、最嬲尾佢哋咪就大家诶、我哋打完呢场仗咧，我哋就玩完噶啦、然后个镜头拼上天噶嘛，咁佢呢一个咧，我觉得咧佢喺最嬲尾嗰时候咧，易所讲师咧就俾佢自己嘅最亲信嘅出卖。两个添，吓、 前田家一个， 系啊，两个即系都系被出卖嗰时候咧，咁佢嗰种咧即系觉得大江东去咧，佢其实呢个咧你会睇到咧，喺嬉笑怒骂当中咧，佢又讲咗一样嘢，就系话其实而家咧即系好多时咧，即系譬如冇事搞政治，或者冇事想出嚟咧，唔系叫当政啊，冇事出嚟咧就做一个决定咧，原来佢都唔够人味嘅。咁、所以嗰种你会睇到嗰种叫做有一种坎坷出咗嚟嘅。 但系佢讲嘅武士咧，我谂唔可以喺我哋香港人所理解咁简单嘅武士咯。因为武士如果你睇佢个日文系士、其实就等于我哋中国人讲嘅士大夫同埋知识分子。咁亦所讲师嗰个就系、是、根本系一个过气咗嘅人咧。即系嗰种处事方法，嗰种即系有勇无谋嘅方法，那个已经唔系现代喺嗰个时一个新时代转变之后能够生存到嘅。 甚至乎佢喺套戏入边，即系。 佢講過啊， 佢好浪費好多嘅 機會 嘛，自己浪費，要揾條女啊嘛，顧住 佢哋都敵唔過，佢都敵唔過史基添啦，兩個大人物都，俾史基玩到佢盡啦， 係 咁佢裡面好多呢啲細節嘅嘢咧，如果你一 dip 落咧，你會發覺佢將嗰啲日本嘅好多歷史劇啊、時代劇裡面嗰度咧，佢用咗一個可以話幾三谷行起嘅角度咧，系再将佢咧，即系用一个用戏剧或者而家有一种叫喜剧感，但我嗰句呢个喜剧感系好难写嘅人物喜剧啊，唔系闹剧，唔系滑。佢虽然佢啲动作有啲滑稽嘅，成本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佢上嚟嗰时候，我觉得佢都好正噶。尤其是我嘅开场啊织田信长咧，就八刀咧插咗落嗰时掹唔翻到出嚟咧， 好卡通啊！ 哇，嗰种系哇，你佢叫掹嗰时候，但系跟住咧有个士兵咁慢慢埋嚟嗰时候咧，你。感覺都好恐怖嘅，其實嗰個係、笑起上嚟咧，你都覺得哇幾可怕嘅一個喺戰場上嘅一個遭遇嚟嘅。 係啊，我就覺得咧呢套片咧就即係你又唔可以用鬧劇或者喜劇型，應該叫政治諷刺劇。咁、就比較咩？嗱，我呢度睇到咧，其實都可以作為可以一個總結啦，就係話。而家樣嘢叫三谷流啊，即係三谷幸喜係咪一個大師級嘅，已經係大師級嘅編劇嚟咧？ 佢已經人已經幫佢嗰啲戲咧整咗個課程出嚟添㗎啦，係即係大學有讀㗎啦，叫而家叫三谷 University 添嘅， 係又有聽眾問啊，有聽眾講啊，哇！最難理解咧係咧點解日本撲街幾十年咧都要投俾自民黨，香港就話乜簡直喂人哋投過㗎，投過俾日本嗰個民主黨啊，一樣。 样咁濑嘢啊！ 哎、你唔好话佢，呢、這个系咪系杜锦龙先知嘅？ 首先嗱， 呢 一只我话俾你听，日本有共产党嘅， 系啊， 有共产党， 有共产党嘅， 同埋好似有一个啊边个川山富士嗰、那个嗰、那个 社会党， 嗰、那个社会 党，社会党 好多个嘅，但系。因为呢个都是个历史因素嚟嘅，即系有又系讲又系讲你讲一个钟头嘅嘢嚟嘅。 我话呢个就冇需要喺呢度讲啦，因为呢啲嘢咧，日本人自己都搞唔清楚。 系 你随便问一个日本人啦，佢都即系答唔到你头先个疑问嚟嘅吓。不过就继续投咁解啫嘛，系咪啊？ 甚至乎有啲唔投添而家。 但系我觉得咧，佢哋即系日本到依家咧，已经行到一个十字路口嚟噶啦。 嗯， 即系佢行落去究竟要搞一条咩路咧？我谂就不出呢两三年要决定。 嗯， 吓你即系继续咁而家呢个局面咧，其实就即系我谂日本嗰个社会咧会出现一个几大嘅危机喺度。 佢呢、這个我你会发觉呢部戏咧，里面嗰度咧，你会睇到嗰啲电影咧，日本嘅电影，日本嘅电影作者咧，都嗰个心啊，个心肠系真系好好啊。因为佢会对于咧，佢虽然呢部戏咧，你会睇到佢系一个娱乐剧嚟嘅，但系佢里面咧嗰种叫隐喻啊，时代呢、這个现代嘅嗰个隐喻咧，系非常之出到嚟嘅吓。咁而且咧，我觉得你会睇嗰阵时咧，我谂好多人话啲难话或者叫难入咧，即系其实最主要咧，佢唔系好捉到。佢嗰種跳脱嘅嗰種處理，咁、但係呢種跳脱嘅處理就係成日創新嚟噶嘛，咁但係我覺得佢呢種創新咧，唔係佢，因為佢套都好勁嘅，我覺得係創新嘅。但係咧就最好睇咧就係佢真係關心成個社會嘅、你會發覺呢部戲咧笑完之後嗰時候咧，就真係有得著嘅。就算我哋即係話叫身在唔係日本人咧，但係睇上嚟嗰時候咧，都明白佢裡面咧，即係有一個政治嘅隱喻咧，即係講出嚟咧，就話誒、香港人都其實啱睇嘅喎呢部戲啊，幾啱睇嘅，尤其是佢嗰個叫市圈子選舉嗰嗰樣最啱啦。 我覺得奇怪，點解得嗰幾個人揀你咁叫咁多家臣嚟，到後尾都四個投票， 仲有一個最慘啊，俾人呃咗，入唔到去。 喂，阿風雲手哥都喺度。即系大厨喺入边讲一句，喂，你既然系咁，点解叫咁多个人嚟？ 哦，那个就会心微笑啦，那个就直情系说，即系香港选呢个特首咁嘅咁嘅咁嘅场面嚟，我就 咁样样。嗱，咁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仲有冇咩补充台长同下几图？咁如果冇，差唔多咯。 有啊，都有好多嘅，不过而家节目时间嘅因由咧，就即系暂时就俾台长讲啦。 我讲一两句啦，我就觉得咧，大家咧就喺今年啦，其实咧。就多啲留意喺香港放映上映嘅日本嘅电影，就我谂而家个竞争太大啦，好多时咧嚟得上嘅日本电影咧都有翻唔上下水平嘅，咁但系咧奈何咧就好多部咧，因为嗰个宣传嘅问题咧，我谂都几追唔上嗰個預期咯， 哦，係啊，係啊，你見到好多套，即係我諗，除咗舊年，我諗係《垂釣換我的父親》同埋《 字裏人間》啦， 同埋《字裏人間》好啲，其他就好似爭少少， 爭少少咁樣嚇。 嚟緊二月都有一套，嗰套就聽講都幾好睇，但係我就想試，我睇下會。 哦，同屋嘅嗰部你講， 係啦係 啦，嗰套等緊㗎， 嗰套係咯。咁就另外就嚟緊未來仲有《機動警察》啦，嗰啲咯。咁咁就睇下點樣樣。 嗱，上年咧。就是除了字裏人間和什麼呢，都還有一部我覺得是很厲害的，就是那個叫做是真愛潛行，又是很多人都看不明 白，這套被人說難到出錯， 不是，是很好看的、下次搞個導讀咯不是，我真的很有心，即看完之後我再看多一次，因為那個故事其實是很新穎的。 阿基圖說這件事我稍微同感的，因為呢影城會室就很久都沒有做了，但是呢即 我發覺呢很多部片呢大家如果 miss 咗是一个损失嚟嘅，所以 miss 咗嘅当然喺今时今日咧已经即系冇咗呢个可能性啦，因为就算睇唔到你可能喺 YouTube 或者你 BTA 睇一翻，但系咧就系好多部如果你 miss 咗咧，就甚至你唔知道上过呢套戏。嗱，我哋即系特登系为呢一个 Phineas and Ferb 玩只大导演要做一个原因就系、是。因為有啲 miss 咗，實際上真係太可惜啦。咁、就算冇相，你大家補翻，起碼你都知道有過呢套戲先得噶嘛。咁因為日本片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大家係係要俾少心機去留意，因為點解咧？佢嗰個處境咧有少少同我哋個處境差唔多，而係佢都思考個問題：喂，喺而家呢個困局入邊， 怎樣發圍呢，怎樣搞下去呢，那那個其實是我們自己都要想的東西。 相繼之下他們是危機大一點添，當然了，我們懂得走盞，他們是 我們閃都走地方閃， 他們還有福石， 不是他們閃沒地方閃的，是不是 個島來的。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多謝大家收聽，下個星期再見，拜拜。